身后，傲然垂手，风中有心有宽声拦腰，谁来接上一招？有输有赢有烦恼，有你在就安。吃土有人陪着左右，才能风雨无阻。虽然前途未卜，我愿陪你吃苦，陪你乘着风，我们该有多苦。天翻地覆你撑住，哦哦，想哭就来我怀里哭。虽然前途未卜，有人陪在左右，才能风雨无阻。虽然前途未卜。

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

子瞬间掉眼，我翻阅下个字

还是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，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。 起点，新的世界就在。